长眠在岩石和海藻所筑成的床上，这种情景似乎很可怕，因为我不愿意像我这样一个上帝用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出来的人给海鸥和海鸟做食粮。但现在不同了，我已经丧失了使我留恋于生命的一切，死神在向我微笑，邀我去长眠。我是自愿死的，我是精疲力尽而死的，就好像在那几天晚上，我绕着这个地牢踱了3000遍以后，带着绝望和愤怒睡去一样。一有了这个想法，他就比较泰然自若了。他尽力把他的卧榻整理好，只吃极少的东西，睡极少的时间，而发觉这样生活也很可支持，因为他觉得他能愉快地把生存抛开，像抛掉一件破旧的衣服一样。他有两种方法可以死，一种是用他的手帕挂在窗口的栅栏上吊死，一是绝食饿死，但前面这个计划使他感到恶心。登蒂斯一向厌恶海盗，海盗被擒以后是在帆横上吊死的，他不愿意采用这种似乎不光荣的死法，他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当天他就开始执行他的决心。入狱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4年了，在第二年的末尾，他又忘了计算日期，因为从那时候起，他觉得巡查已经舍弃了他。邓迪斯说，我希望死。他并选定了死的方法。由于怕自己改变主意，他发了一个必死的誓。当早餐和晚餐拿来的时候，他想到，我就把它倒出窗外，就算已经把它吃下去了。他履行了他的誓言，把狱卒每天给他拿来的2次食物从顶着栅栏的洞口倒出去。最初很高兴，后来就有点犹豫，最后则很悔恨。只有记起他的誓言，才使他有力量继续这样做下去。饥饿美化了这些一度曾这样使人恶心、这样刺眼和这样臭鼻的食物。有几次他整小时地把盘子端在手里，凝视着那布满一口的腐肉、臭鱼和发了霉的黑面包。神秘的生存本能依旧还在他的内心冲击着，有时竟征服了他的决心。那时他的黑牢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阴森了，他的境况也没有以前那么绝望了。他还年轻，才不过24、5岁，他差不多还有50年可活。在那样广大的时空里，谁能断言不会发生什么不能预料的事故来打开他的牢门，恢复他的自由？他本来自愿做天神宙斯之子戴德罗斯，自动拒绝进饮食，但想到这里，他就把食物举到唇边。但他又想起了他的誓言，他天性高尚，生怕打破誓言会有损人格。于是他残酷无情地坚持下去，直到最后，他连把晚餐跑到洞口外面去的力量都不够了。第二天早晨，他的视觉和听觉失去了作用，狱卒怕他已病危，埃德蒙则希望自己渐渐死去。那一天 就这样过去了。埃德蒙觉得精神渐渐恍惚，胃里面像被牙齿咬的那种剧痛已经停止，口渴也已经减轻。一闭上眼睛，他就看见眼前万道光芒乱舞，像是无数流星在暗空里游戏似的。这就是那个秘密之国所谓死的曙光。约莫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埃德蒙突然听到靠他所睡的这一面墙上发出了一种空洞的声音。牢狱里住着这么多讨厌的动物，以致他们的声响通常都不会吵醒他。可是现在，不知究竟是因为绝食使他感官更灵敏了呢，还是因为那声音的确比平常的响，亦或是因为在那弥留之际一切都有了他新的意义。总之，埃德蒙抬起头来倾听，这是一种不断的搜爬声，像是一只巨爪或一颗强有力的大牙齿或某种铁器在啃石头似的。虽然已很微弱，这位青年人的脑子里却立刻闪现出了那个一切犯人都时刻难忘的念头：自由。他觉得似乎上苍终于悯念到他，所以派这个声音来警告他悬崖勒马。或许是那些他所挚爱所时刻不忘的人之中有一个也在想念着他，正在努力缩短那分隔他们的距离。不不，他无疑的是上当了，这只是那些翱翔在死之国门前的幻梦之一而已。埃德蒙还是听到那声响，他约莫继续了三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听到一样东西掉下来的响声，接着就一切都寂然无声了。过了几个小时，声音又响起来了，而且比以前更近更清晰。埃德蒙已对那种劳动发生了兴趣，因为他使他有了伴儿，但突然间狱卒进来了。在埃德蒙形成赴死的决心的一周时间里，和自开始把他的决心付诸实行的四天以来，埃德蒙就不曾和这个人讲过话，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也不回答，要是忘得他太出奇了，他就转过脸去对着墙壁。但是现在狱卒或许会听到这种声音，要是一查究，或许会永远打断这种声音。就此就把他临终时来安慰他的那一线希望毁了。狱卒给他拿来了早餐，邓迪斯抬起身体开始东扯西扯地说起话来，什么伙食太坏了，黑牢太冷了，抱怨这个埋怨那个，借此可以把话讲得响一点，把狱卒烦了一个够。碰巧那天狱卒为他的犯人求得了一点肉汤和白面包，并且已给他带来了。幸亏狱卒以为邓迪斯在说胡话，他把食物放在那张东倒西歪的桌子上就退了出去。埃德蒙终于又自由了，他开始再热心地倾听。那声音又响了，而且现在是这样的清晰，他一个毫不费力地听到。无可怀疑了，他想，一定是有一个犯人在努力求得他的自由。哦，假如我和他在一起，可以帮他多少忙啊！突然间， 在这个这样惯于遭遇祸患，简直不懂希望为何物的头脑里，那希望的曙光又被一片阴云所遮黑了。他想到，这种声音说不定是保长吩咐工人修理隔壁那间黑牢所发出来的。要确定这一点倒很容易，但他怎么才能冒险问人呢？要引起狱卒注意那声音并不难，而只要注意他听声音时的表情就可以得到答案。但是用这种方法，不就会因为一时的满足而竟出卖了宝贵的希望吗？不幸，埃德蒙的头脑还是这样的衰弱，以致他不能把他的思想集中起来专想一个问题。他知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的判断力恢复清醒，他把眼光转到狱卒给他拿来的那盆汤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过去，带着说不出的舒服之感喝干了它。然后他又克制自己不要吃太多，因为他曾听人说过，破了船被救起的人常因心急吞了太多的食物而致死。埃德蒙把那快要送到嘴里的面包又放回到桌子上，回到他的床上，他不再希望死了。他不久就觉得他的脑力又已集中了，他能够思想了，于是他用他的理智来加强他的思想。他对自己说，我必定得把这件事试验出来，但必须不妨碍别人。假如这是一个工人，我只要敲敲墙壁，他就会停止工作，来查究是谁在敲墙，为什么要敲墙。但他的工作是保长批准了的，所以不久就会重新做事。假如反过来讲，这是一个犯人，那我所发出的声音就会吓到他，他会停止工作，非到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已经睡着以后不会再动手。埃德蒙第二次起身，但这一次他的腿不抖了，眼前也不再有雾了。他走到黑牢的一角，挖下一块因受了潮而松动的石片，用来敲击那墙壁上声音听得最清楚的地方。他敲了三下，第一下敲下去，那声音就停止了，像是耍魔术似的。埃德蒙留心倾听，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墙上听不到什么声音，一切都是静静的。满怀着希望，埃德蒙吃了几口面包，喝了一点水。由于他优良的体质，他发觉自己也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这一天就在极端寂静中度过了。夜来了，可也没有带着那声音同来。这是一个犯人，埃德蒙高兴地说。这一夜又在打不破的寂静中度过，埃德蒙不曾合一合眼。早晨，狱卒把他的囚粮拿了来，他已经把前一天的吃下了。他吃了这些东西，焦急地探听着声音，在他的斗室里转了又转，摇摇窗洞上的铁栅栏，活动活动他的四肢，使他恢复敏捷有力，准备应付或将降临的事变。每过一会儿，他就听听声音有没有再来。 渐渐地对那个犯人的审讯感到不耐烦起来，而那个犯人却猜不到打扰他的原来也是一个像他那样切望着自由的囚徒。三天过去了，要命的72个钟头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数过去的。最后有一天晚上，正当狱卒来做了他最后的一次查看以后，当邓迪斯第100次把他的耳朵贴到墙上去的时候，他仿佛听到石块之间有了一种几乎察觉不出的动作。他缩起身离开墙，在他的斗室里踱来踱去，以便集中思想，然后又把他的耳朵贴到老地方去。不用怀疑，那一边一定在做一件什么事，而犯人已经发觉了危险，已比以前更小心地继续他的工作，已用凿子代替了铁杆。在这个发掘鼓舞之下，埃德蒙决心要帮助那个不屈不挠的劳动者。他第一步是搬开了他的床，因为据他看来，那工作是在床后面的那个方向进行着的。他用眼睛搜索着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穿透墙壁，挖掘水泥，以便搬开一块石头。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他没有小刀或尖利的器具，只有他窗上的栅栏是铁做的，但它是那样的结实，他已经领教过多次了。他的全部家具包括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提桶和一个瓦壶。床上有铁铛子，但却是悬紧在木架上的，要有一只螺丝刀才能把它们取下来。桌子和椅子上没有可用之物，提桶是有柄的，但那柄已经被拆掉了，剩下的只有一种来源了，就是把瓦壶打破，挑一块锋利的碎片来挖墙。他让瓦壶掉在地上，碎成了片片。他把两三块最锋利的藏到床上，其余的留在地上。打破瓦壶是一件极其自然的小意外，绝不会引起人怀疑的。他有整夜的时间可以工作，但在黑夜之中他做不了多少事。他不久就觉得他的工具已经碰上了某种坚硬的东西。他把床推回去，等待天亮。已有了希望，忍耐心也跟着回来了。他整夜都听着那个隐蔽的工作者，那个人在继续开他的路。白天来了，狱卒也进来了。邓迪斯告诉他，说他在喝水的时候把瓦壶从手里滑落下去了。狱卒一边埋怨，一边又给他另外拿来一个，也懒得去打扫那些打烂的碎片。他很快就回来了，叮嘱犯人以后要小心，然后就走了。邓迪斯欢喜地听到钥匙在锁眼里咯楞的一转，他一直听到脚步声完全消失了，然后急忙拉开他的床，凭着穿进他的地牢里来的那一点微弱的光线，看出昨天晚上他原来是在攻石头，而不是在挖石头四边的石灰。由于牢内潮湿，石灰一碰就碎，他高兴地看到它竟会自己剥落，当然只是一些碎片，但是在半个小时以后，他已刮下了满满的一把。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ne of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由于牢内潮湿，石灰一碰就碎，当然只是一些碎片，但是半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刮下了满满的一把。一位数学家大概可以算出，这样挖下去，在两年之内，假如不计那些石头，就可以挖成一条20法尺长、2法尺宽的地道。犯人自怨自艾，责备自己不曾把那些在祷告和绝望中度过的光阴用到这上面来。在6年，据他算来，已经有这么久的囚禁期中，还有什么事完不成了呢？登蒂斯接连工作了3天，以最大的小心挖掘水泥，使石头暴露出来。墙壁是用碎石铸成的，为了使它更坚固，还用粗糙不平的大石嵌住其间的空隙。他所挖到的就是这些大石头之一，他必须把这些石头从石窝里挖出来。他勉强用他的指甲去挖，但指甲太软了，由于那瓦壶的碎片嵌进石缝里一翘就碎了。经过1个小时白费力气的辛苦以后，他住手了。难道他就此一开头就停止，只是一事不做地等着，等那疲倦而或许有工具的邻居来完成一切吗？一个想法突然嵌入他的脑子里，他微笑起来，额头上的汗也干了。狱卒给登迪斯拿汤来的时候，总是盛在一只铁的平底锅里，这只平底锅还盛着另外一个犯人的汤。因为登迪斯曾注意到，它有时是很满的，有时则是半空的，这得看狱卒是先送给他，还是先送给他的同伴而定。这只平底锅的伴儿 是铁的。登蒂斯情愿以他10年的生命来和他交换。狱卒每次把这只平底锅里的东西倒入登蒂斯的盆里以后，登蒂斯就用一只木勺把他的汤喝了，把盆子洗干净，等待第二天再用。当天晚上，登蒂斯把他的盆放在进门的地面上，狱卒进门时踩着了盆子，把它给踩破了。这一次狱卒不能怪登蒂斯了，登蒂斯固然有错，不应该把盆放在那里，但是狱卒也不该走路时不看看清楚啊。所以那狱卒只咕噜咕噜地抱怨了几声也就算了。他周围四顾，看什么东西可以盛汤，但登蒂斯的餐具只有那一个盆子，再无其他可以代替的东西了。把锅留下来吧，登蒂斯说，你给我送早餐来的时候你再带回去好了。这个建议对上了狱卒的心思，这可以使他不必上下再多跑一次了，他就把平底锅留了下来。登蒂斯乐得手舞足蹈起来，他急忙吃了他的食物，又等了一个钟头，唯恐狱卒会改变主意又回来。然后他搬开他的床，把平底锅的柄头插进墙上大石和碎石的缝里，把它当作一条杠子用，轻轻一摇，就证明了登蒂斯的计划很不错。一个小时以后，那块大石头从墙上挖了出来，露出了一个半法尺见方的洞穴。登蒂斯小心地把石灰都靠拢起来，捧到牢里的一个角落里，用泥土把它盖上。现在他手里有了这样宝贵的一样工具，这是碰巧得来的，更正确地说，是他用计谋得来的。他决定要尽量利用这一夜的功夫，不停顿地继续工作。天一亮，他就把石头放回原处，把他的床推回到靠墙壁的地方，在床上躺下来。早餐只有一片面包，狱卒进来把面包放在桌子上。哎，你没有另外给我拿一个盆来吗？登蒂斯说。没有，狱卒回答说，你把什么东西都弄坏了，先是打烂了你的瓦壶，然后你又让我踩破了你的盆子，要是所有犯人都像你这样，政府就要破产了。行行行行行，我就把这个锅留给你，就用这个给你盛汤好了，那样省得让你再打烂碟子了。登蒂斯举目向天，在被单下面合起他的双手。他对于能保住这一片铁器，比给他留下什么都更感激。但他已经注意到，那边的那个犯人已经停止工作了。这没有什么关系，为了这他得更加紧工作。假如他的邻居不来救他，他可以过去救他。他毫不疲倦地整天工作，到傍晚的时分，他已经挖出了10把水泥、石灰和碎石片。当他的狱卒快要来的时候，登蒂斯扳直那条锅柄，把铁锅放回原处。狱卒向锅里倒了一些老一套的肉汤，哦不，说的确切些是鱼汤，因为这一天是斋日，犯人每星期得斋戒3次。要不是登蒂斯早就忘了计算日期，这本来倒是一种计算日期的方法。狱卒倒了汤就走了。 恩蒂斯很想确定他的邻居是否真的已经停止工作。他听了一听，一切都是静静的，就像过去的三天一样。恩蒂斯叹了一口气，这显然是他的邻居不信任他，但是他依旧毫不沮丧地整夜工作。两三个小时以后，他遇到了一样障碍物，铁饼碰上去毫无影响，只是在一个平面上划了一下。邓迪斯用他的手去摸，发觉原来是一条横梁，这条横梁挡住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封锁了邓迪斯所挖成的洞，所以必须在它的上面或下面从头再挖起。那不幸的邓迪斯没有料到会遇到这种障碍。哦，上帝，上帝，他轻声地说，我曾这样诚心诚意地向您祷告，希望您听到我所祷告的话，但您却剥夺了我的自由，又拒绝给我死的安息，提醒我再活下去。我的上帝呀，可怜可怜我，别让我绝望而死吧。谁再把上帝和绝望放在一块儿说呢？一个像是来自地下的声音在说，这个被距离所窒息的声音传到了邓迪斯的耳朵里，是那样的飘渺恍惚，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艾德玛的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他的身体一缩跪在了地上。啊，我听到一个人的声音了，这四五年来除了他的狱卒以外，他简直没有听到其他任何人和他讲过话。而在一个犯人看来，狱卒并不是一个人，他是橡木门以外的一扇活的门，铁栅栏以外的一道血和肉的障碍物。看在老天的面上，请再说话吧。虽然你的声音吓着了我，可你是谁？你是谁？那声音在问。一个不幸的囚徒，邓迪斯回答。他答话的时候毫不犹豫。哪一国人？法国人。叫什么名字？艾德蒙。邓迪斯。干哪一行的？ 是一个水手。 你到这儿多久了？ 是1815年2月28日来的。 什么罪名？ 我是冤枉的。 但冤枉你什么罪名？ 说我参加造反，帮助皇帝回来。 什么？皇帝回来？那么皇帝不在位了吗？ 他是1814年在枫丹白露逊位的，以后就被押到厄尔巴岛去了。但是你在这多久了呢？怎么能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啊？ 1811年来的。 邓迪斯打了一个寒战。这个人比他自己多关了4年牢。 不要再挖了， 那声音说， 只告诉我你的洞有多高就行了， 和地面齐平。 这个洞是怎么遮起来的呢？ 在我的床背后。 你搬进来以后，你的床搬动过没有？ 没有。 你的房间通向什么地方？ 通向一条走廊。 走廊呢？ 通天井。 糟糕。那声音低声地说。 哦，怎么样？ 邓迪斯喊道。我上当了。我计划里的这一点缺陷把一切都毁了。设计图上只错一条线，实行起来就等于错了15法尺。我把你所挖的这面墙当作城堡的墙了。 但你那不是挖到海边去了吗？ 那是我所希望的。 假如你成功了呢？ 我就跳到海里，登上附近的一个岛上，达摩岛或迪伯伦岛，那时我就安全了。 你能游得那么远吗？ 上天会给我力量的，而现在全都完了。 全都完了？ 是的。你小心别再挖了，别再工作了，听我的消息再说吧。 至少请告诉我你是谁呀。 我是27号。 那么你不信任我了？ 邓迪斯说。他好像听到从那个无名客那儿传来了一阵苦笑声。 哦，我是一个基督徒。 邓迪斯大声说，他本能地猜想到这个人是有意要弃他而去的。 我凭基督的名义向你发誓，我情愿让他们杀掉我，也不会向你和我的刽子手们吐露一丝真情。但看在老天爷的面上，别躲开，不和我见面，别不和我说话，不然我向你发誓，因为我已经到了我忍耐的最后关头了，我就要对准墙壁把我的脑浆撞出来，而我死了以后，你的心里会懊悔的。 你多大了？听你的声音像是一个青年人。 我不知道自己几岁，因为到了这里以后，我就不曾数过年月。我所知道的，只是当我被捕的时候，我刚满19岁。那时是1815年2月28日。 还没满26。 那声音轻轻地说。 这种年龄是不会做奸细的。 不不不， 邓迪斯喊道，我再向你发誓，就是他们把我剁成肉酱，我也不会出卖你的。 幸亏你对我这样说，这样请求我，因为我就要另外去你一个计划，不顾你了。但是你的年龄使我放心了，我会再到你这儿来的，等着我吧。 什么时候？ 我必须得算算我们的机会再说，我会打信号给你的。 但你不会不顾我吧？请你到我这儿来，要不就让我到你那儿去，我们一同逃走。假如我们不能逃走，我们就聊聊天。你谈你所爱的那些人，我谈我所爱的那些人。你一定爱着什么人吧？ 不， 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么你会爱我的。假如你年纪轻，我就做你的朋友；假如你年纪大了，我就做你的儿子。我有一个父亲，要是他还活着，有70岁了。我只爱他和一个名叫美迪西斯的青年姑娘。我的父亲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我可以肯定。但是他美迪西斯还爱不爱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我将来就像爱我父亲那样爱你。很好，明天。他声音大道，这几个字的语气无疑是出于诚意的。邓迪斯站起身来，还是像先前那样小心地埋藏了从墙上挖下来的碎石和残片，把床推回靠住墙壁。于是他让自己沉醉在他的幸福里，他将不再孤独了，他或许快要重新获得自由了。退一步说，即使他依旧还是做一个囚徒，他也至少有了一个伴侣，而囚徒生活已经与人分享，其苦味也就减少了一半儿。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麻酸。 是什么？